从我做起。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是周杰。2002年，为了合理的调整高校布局结构，那么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原上师大表演艺术学院和上海戏校五校并入上海戏剧学院，并明确的提出上戏戏曲学院、舞蹈学院要成为上海市舞蹈戏曲表演创作争国内一流、创世界品牌的人才培养基地。并校当年呢，就开设了首届戏曲导演本科班。那么首届戏导班呢，经过了4年的学习呢，共创作了各类小品、话剧片段、戏曲片段等等，他们演出了20多场，目前呢正在进行毕业公演，有实验京剧《裴尔金特》，还有青春京剧《墙头马上》，以及传统京剧《清风亭》。那么今天呢，他们来到了北京，为了让大家呢更进一步的具体的了解呢这些戏的一些情况，我们把他们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好，那么下面呢，我就把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首先呢，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这个导演系的主任宋杰老师。宋老师你好。 好，你好。 嗯，这个宋老师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好像您到这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呢，好像也是只有2-3年的时间。 没有，4年。 哦，已经4年的时间了。原来是在北京的。 我原来在北京京剧院负责艺术处工作的。我是北京京剧院的导演。 现在呢是到了这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啊。 对。 这个名字真是特别绕嘴。 比较绕嘴。这个也原来呢，这个我们不是叫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那么最近几年呢，相互又不断的改名字，曾经叫过戏曲舞蹈分院。现在呢，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呢，正式划分为有4个二级学院，就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创意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那么这样我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曲学院。 这个反正是一晃啊，这个首届戏曲导演本科班的已经4年。 过去了， 过去了，应该说马上就要毕业了。 他们就是今年6月份正式毕业， 要毕业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在准备呢一些这个毕业演出哈，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实验京剧啊，《裴尔金特》，还有这个青春京剧呢，《墙头马上》，以及呢传统京剧《清风亭》。那么应该说这次呢，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呢，也是准备非常的充分的啊。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3出京剧呢？ 这是我们教学实践的结果。因为上海办这个戏曲导演本科班呢，是应时代的要求，就是我们感觉到戏曲导演后继乏人，就真正能够懂得戏曲的，又能够有动手能力的，能够排出好戏人的好戏来的这样的导演，年轻队伍中太贫乏了，所以上海呢，就是决心要办这个在高等教育学府啊办这个本科教育，那个其实北京已经在18年前已经起步了，但是这个优秀的人才呢，就是好像在南方呢见的又比较少，我们就觉得要自己办出自己这个学院的导演本科的特色来，要培养出真正有动手能力、能够驾驭全局的这样的导演来。那么我们呢，这次带来这个 三出戏 啊。这其实是我们在办学指导思想的一个体现。 这个一出戏是墙头马上，这是我们现在因为京剧本身呢，它是比较有利于表现这个历史题材的，所以就办了一个墙头马上一出新编历史戏。这出戏呢是元代白朴的一个元杂剧，那么是由我们学生呢自己来改编，自己导演，和我们的表演班的同学呢共同来排练创作的。 被誉为是这个青春京剧是吧， 所以说青春京剧吧，大概应当有这么几个含义。一个是它题材本身是青春的，另外我们创作者本身是青春的，他们都是在校生，演员本身又是青春的。应当我说我们这台队伍演出的队伍呢是现在全国演出最青春的队伍。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整个创作思维他是青春的。我们今天一会儿要请我们这位青春导演的代表吴家思这个同学一会儿来为大家来讲一讲他们创作的这个思想。 好， 那么这个戏的这个今天还来了一位这出戏的主演是这个翁佳慧同学，他还是在校的大学三年级学生，他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昆曲的岳美提老师的一个得意的弟子，他一会儿要为大家演唱。另外一个戏呢就是那个佩尔金特这个戏呢它是挪威易卜生的一个名作，它是一个诗剧。这个戏呢是由我们戏曲导演本科班的卢秋燕同学呢根据这个戏他来改编创作的。由我们这个班的另外一个导演组他们共同来导演的一个京剧。把这个外国的一个戏用京剧的这个演出形式把它演绎出来啊。这是在我们教学上的，其实它体现了我们京剧能不能够包容外国题材这样的剧目。另外呢，同时呢，今年演出呢，它也有着这个和国际的友人们共同来纪念易卜生这个逝世100周年的这么样一重意义在里面。再有一出戏，为什么要拿一个《清风亭》呢？这个《清风亭》它是一个老传统戏。清风亭这个老传统戏过去要演出来的话要演3.5小时到4个小时。后来我们现在整理出来音配像的资料呢要演2个半小时。这次呢由同学自己来改编整理自己来演出。这位今天一会儿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的两位同学嘛，他们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这个合唱同学呢是我们本科班的毕业生。张磊同学呢他是03班的戏曲导演的那个学生。他们两个共同配合来演出这出戏。那么我们虽然在上海呢，这次演戏呢没有按照上海的南派的旗派的路子演，我们是按照北方的这个马连良马先生马派这个路子来演的。那么这样这三出戏呢表现了我们在教学思想上呢，一个是要用我们的京剧开掘我们的历史题材，另外用我们的京剧来包容外国的题材，另外要我们作为一个导演现在有大量的工作，他就是要整理我们过去的传统剧目，把它整理的观众能够接受得了的节奏，能够看得了，能够懂得了的这样的这样剧情的这样一个戏。反正我们现在总的目标呢要把我们的戏呢要铺到青年观众中去，把这个视角点呢放到青年观众，能不能让青年观众看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够喜欢我们的京剧，就是把京剧呢从这个年纪偏大的这个岁数当中呢要拉出来，拉到这个青年队伍当中去。 对，这个年纪偏大呢咱们也不能放，这个年轻的人呢咱们也要抓，是吧， 所以就有这么大三出戏。 是。好，那么刚才的宋老师呢把这个咱们上海戏剧学院首届戏曲导演班他们到北京来演出的这三出戏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上了一个介绍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墙头马上呢可以说是老戏新牌，那么佩尔金特呢是一个国外的题材，这个传统京剧呢是清风亭，所以不同的风格奉献给北京的观众啊，应该说你们也是这个深思熟虑的 啊。这三出戏的创作呢，刚才呢宋老师已经说了，都是学生编、学生导、学生演的，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呢这次演出呢是他们的习作，来北京的求师访友的， 对， 是吧？也可以说是 主要是向北京的观众呢做一个汇报。 嗯 嗯 就是我们看看我们这面培养学生行不行， 嗯， 看看我们学生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得上戏曲导演了。 嗯， 另外多请北京的观众和专家指教，因为毕竟京剧还是从北京这儿成长起来的。 让大家检验一下。 对， 嗯，好。那么刚才呢光听咱俩说了，实际上这个直播间呢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在眼睁睁的看着我们。 对， 这样这个宋老师啊，您先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啊，我现在介绍哪出戏呢？ 咱们先来这个墙头马上。 好的 啊，这个青春京剧。 嗯，墙头马上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一个就是他们墙头马上导演组的代表，叫吴家思。让他来谈谈。 好，这个吴家思你好。 你好。 啊，真是非常的年轻啊， 谢谢， 后生可畏，现在已经是导演了。 导演了。 这回导演这个墙头马上应该说对你来讲也是个挑战，它是一个老戏新排。 对。 是吧？怎么个新法？ 其实不光是青春演绎、青春创作，更多的是注重于青春的解构，青春的构思，然后来演绎这个故事。 这个戏的主题应该说还是一个爱情的主题， 非常纯洁的爱情。为什么说是纯洁的爱情呢？是因为在大家观众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就是说韩剧现在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这么一个电视剧。但是呢，就是说从我们戏曲方面，为什么韩剧是比较受欢迎？因为它的爱情故事是可能是现代就青年观众朋友也好，是中年或者甚至是老年，其实是人们心中的，我认为是一种渴望这么一个被爱或者是去爱这么一种情感。所以我们希望在戏曲传统的戏曲当中也能够让观众们体现到这种爱情是很纯洁的。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也许我们的青春队伍所排练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是绝对是青春的，绝对是我们按照现代就是青年朋友的审美观念，我们去创新。当然这前提之下是在继承传统的是戏曲城市化表演这个前提之下去踏创新的步伐，也是实验性的一个尝试吧。 好，这个很有勇气啊，在这个继承传统的同时呢要发挥自己的这个想法哈，自己的特长。应该说年轻的导演呢可能创作更多的是这个现代啊，节奏啊，激情啊，灵动啊。我想呢我也相信你把这个老戏通过你们重新的整合，用你们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的来排练它，确实年轻人可能是能够接受。当然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出戏 啊，他这个戏还不完全是个老戏，他是从元杂剧的剧本当中啊，他用元杂剧改编了，用他们自己的观念，对今天生活的认识，尤其是对今天青年人情感、青年人的爱情、青年人怎么样来思索爱情，在这问题上，他们做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这些思考，然后呢，来进行构思，这样把这个元代白谱这个本子呢，就改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他们的立足点和解释的这个视角点呢，就应当说改的感觉到很青春，带来一种扑面的青春气息，所以我们现在叫它青春京剧。 是这个也是一个由头啊，这个前头加一个青春，可能这个很多年轻人呢就喜欢了。啊，也是一个卖点。好，那么说到这个青春京剧《墙头马上》，刚才是导演的阐述了一下自己这个创作的过程，和一些感受哈。那么今天的这个表演者主演也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宋老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啊。他叫翁佳慧，他是03戏曲表演系的同学，他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提老师的学生。墙头马上呢，在1959年的时候呢，这个由 昆曲大师呢于振飞先生呢排过这个墙头马上，但是他是用昆曲形式排的，我们这次是用京剧形式为主，但里边也掺加了一些昆曲的这个元素在里边，所以他恐怕唱起京剧的味道，他不完全是完全京剧的味道，他带有一定余派的特色。 嗯，好，而且呢我想告诉大家，咱们这位呢坐到我面前的是一位翩翩的少女，但是呢她是唱的是小生， 对，唱的小生，岳美缇老师也是女小生，现在是全国公认的这个第一的这个昆曲的女小生， 女小生， 她的弟子呢也学习她，应当说她在台上呢，还是充满着阳刚的青春之气， 反正这么看来呢，我是想象不出来，可能在舞台上的就换了一个人啊， 对对对， 那么翁同学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没问题。那我就唱一段《墙头马上》当中的一段昆曲的插曲。 好。 他知春，为妻寒娇台分明寒春桃花腮，爱羞答答挽袖儿把眉梢遮盖，软绵绵悄语酸，啊拨弄曲拆。 他从这儿就可以转京剧了，下面就是转京剧了。 那咱们就接下来唱唱京剧看看，刚才这是昆曲。 昆曲就直接转过来了。 转过到京剧来，这个看看京剧唱的怎么样。这个翁佳慧再接着唱。 可以可以。拨弄曲拆，一乐平一笑勾人爱，一嗔一怒口心开，春情缠绕深幽魂灵外，禁不住保暖去温香埋。 好，这个刚才呢是翁佳慧呢演唱的这个一段啊，刚才先唱的是昆曲，后来唱的是这个京剧啊，不错，这个是，好好努力啊，这个不知道北京的观众对你的演唱是什么样的评价啊，是不是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学的都是昆曲嘛，然后我的发声然后都是属于昆曲这边的，然后京剧呢我之前也学过一点唱段，但是学的并不是我自己感觉并不是很满意，然后昆曲小生和京剧小生而且音区都不一样，昆曲小生是属于那种中低音和中高音，它的分界你不会听得特别明显，它是真假声结合比较好，所以它有时候就是说真声这块用的比较多，然后京剧呢小声它是纯的就是假声，然后而且是京剧小声因为叶派嘛它力度特别讲究，然后昆曲又是属于那种比较柔和的，在很多方面作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在就是力度上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当时在帮导演班同学排这个戏的时候也考虑到各方面的声音方面的困难啊，还有他要求就是这个角色必须是属于很阳刚很青春，因为之前演的都是才子佳人戏属于偏传统的， 在人物的个性上面的塑造并不是很多，应该是比较讲究传统的一些手眼身法步啊和到位。然后这个戏的这个裴少俊这个角色，应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是的，我想这个京剧啊和昆曲在演唱上它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对，完全不同， 所以你这个转换的还是要磨合。 对对对、 啊、嗯，没关系，慢慢学习。 对对对。 好，那么刚才呢咱们提到的是墙头马上哈，那下面呢咱们来看看另一出，是传统戏清风亭。 好，这 是吧，这个这个《清风亭》呢、嗯、这是一出这个比较有名的传统戏了。 嗯， 南有麒麟童的清风亭、北有马连良的清风亭。 对，这个周信芳啊、马连良啊先后都演过这出戏。 哎，都是演得很经典，我们都叫它传统的经典。那么这次呢，这个我们两个同学呢，他们勇于把这个这个戏拿过来，然后做一定的裁剪，在结构上啊做了一些调整，把一个原来三个半小时的戏变成两个小时，还是用马派的这个为基础的这个路子来演的。那么主要的这个改编呢，是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合唱同学。 嗯。 另外呢，张磊同学他是我们也是我们导演班的同学，他这次演这张元秀。 啊。 他们俩配合搭档，师姐带着师弟。 好，那咱们这个导演先说说。 我们是当初就是觉得，因为戏曲导演班嘛，首先，要是搞一个就是戏曲的，然后现在就是墙头马上是青春，然后那个佩尔金特是外国， 对， 然后呢我想呢，我们最后那个宋老师说我们要怎么说呢，三驾马车同时并驾齐驱。这个传统不能丢弃，因为只有就是这个宝贵的像传统文化一定要挖掘它的，更多是需要整理。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很多的一万多那种都是需要整理改编的剧本，都没有做人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就在想，是否应该就是担起这个重任？戏曲导演班的同学，就是特别是我们这是首届，我觉得我们有这个 责任。 将来他们走到社会上去，更多需要的是把一些传统的节奏非常缓慢的这些戏呢，把它能够让观众能够爱看，要有这方面责任的。 对对、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要排一个传统戏。因为当时就是很巧，就是我原来也是在北京上学的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就是中国戏校，这个是我师弟张磊。然后完了那个我们呢一起等于是当初在学校就学过这个戏，但是只是片段。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戏我们都觉得是很好，郑秀老师一眼老师说这是一个好戏，说但是呢就是挺有挑战的，因为毕竟都名家前面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怎样去就是推陈出新，去除一些就是说那个枝冗脱沓的地方，然后让它节奏然后更加就是适合现代人观看，而且能够就是能让就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我觉得排一个戏首先就是说它的社会价值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关照点是立足在一个就是说当代人对孝道的一种反思。因为现在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我相信宋老师也是，这一代人都经常会跟我们说交流起来，就是说父辈人跟子辈人的这种就之间会有一定的隔阂。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这个并不单纯的停留在张继宝他多么的不孝，说怎么样，而是停留在一种就是说他对孝道，有时候他就是他面对各种诱惑，他也会有一定的想法。每个人的行动都会有自己的合理性，然后我们就希望就是说从一个人性的关照点上去来就是阐释这个戏，重新阐释整理。然后呢但是我们运用的就是很传统的戏剧表现方式，就是一桌二椅，什么都没有。场上就是如果多的话就是一串铜钱，两根藤棍儿，除此之外就是好像就没什么道，就是其他道具，就是一桌二椅，就最简单最质朴的。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怎么说呢，戏曲的传统的一些精髓，它是一种很流动的，很空灵的，我 非常写意， 对，非常写意。我觉得就是传统这些东西能否就是说经过就是重新的加工，重新的整理，能够就是让现代观众有一种重新的就是一种认识。我们发现它的价值所在，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觉得合唱说的真是 特别好啊，你的想法呢也确实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的应该这样去做啊，但是呢在做的同时可能会对你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它是传统戏嘛，这里唯一的一个传统戏。那么作为传统戏呢它是有一定的模式的， 对， 就你出来以后到底是不是它，像不像它，别人呢会有一些评说的，你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了吗？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当初要排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首先是这个觉得这个戏是一个好戏，这是首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戏很有信心，还是因为毕竟我觉得其他没有吧，就是大家都是有一股干劲儿，特别像张磊，我们一起合作，一起那什么。当时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要是观众会不接受或怎么样，我们当时会有这种考虑的，因为到时候有时候会排的是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那就是那种快要不行了，坚持不住了，真的那时候我自己在宿舍自己抱头痛哭，自己在那儿大哭一通，哭的自己都不行了，然后完了擦擦眼泪接着去排，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相信我说我一定要排出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搞出来无论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付出这么多，我相信就是观众应该那什么，也许我们不成熟，我们不是一个就是说特别像我本身我原来是学戏曲表演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嘛，我觉得我要学导演更合适，更对，所以我就选择了做导演。但是我觉得导演特别戏曲演员这个戏曲导演跟戏曲演员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如果自身能够就是体验的话那是最好的。我觉得当时也是老师也考虑到说坏演员怎么样的，但是当时时间很紧嘛，我们就说还是两个都会的，就是学过这个戏的一起搞。如果观众要是真是能够那个怎么说，以一个看学生汇报的心态来看，我相信应该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这个创作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辛的哈， 很痛苦。 但是我想作为观众来讲，对你们应该还是比较宽容的。 因 为你们还是刚刚走路嘛，是吧？ 对。 也许可能有的时候走得不稳当，但是勇于走，这种勇气就是可嘉的啊。那我想呢，在这出戏当中呢，我看你们的介绍呢，说还是按照马派的马连良的这个路子呢来进行。 对的。 应该说马派他的路子呢还是比较潇洒飘逸的，这是他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张磊，你是挑大梁了，是吧？刚才呢，你看从导演那边呢，也是真的非常艰辛，想的也是非常的多。那么作为你这边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我这边主要是，首先吧，那个畅姐和宋老师提这个建议的时候，首先我考虑到在附中时候，就中国戏校嘛，毕业公演时候也唱过这个戏，就是唱过后半出嘛，对后半出。也比较了解，对这个戏也比较了解，但是这个戏我听到这个戏是非常感人的戏，我自己也很投入，主要是在排戏时候呢，就是大家呢保持了这种一颗菜的精神，就非常团结，一种干劲儿，无论排什么戏都一样，就是你如果有一种干劲儿的话，走到什么地步都是最好的。 对， 就说像谈到马连良老师这个事，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南有朱印芳大师，北边有马连良大师，他们两个唱这出戏呢各有各的那种风采和舞台这种光泽。 对， 首先呢，这周信芳大师吧，他这种表演的生活化、刻画人物化非常真的，就给观众一个眼前一亮，可能带动人的心的。而马连良先生这边是用他这种唱腔的完美、婉转，身上这种帅气，还有他眼神的那种穿透力，还有他种种的表演身上来感动大家。所以说。在我方面啊，就是我又是北京人，就是可能是学这个戏时候呢，是朱振东老师所教授的，然后融入了周信芳先生的还有马连良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就是能够说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吧， 里边有一些模仿。就是原来的一些东西，对于老艺术家 马派的唱腔还基本都保留了， 都保留了。 主要是 经典的唱腔。 以前唱这个戏吧，主要是找那种舞台表现力，自从上了导演班之后。戏剧导演班就从刻画人物上，刻画人物内心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宋杰老师很支持，而且很给我很大的下这种功夫的，首先我谢谢宋杰老师，还有何畅姐姐对我的这种提拔和帮助， 是 我都会很 是都是同学。 我想只要你演出完了以后能够演出成功，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报答啊。这出戏从开始策划想排到最后基本完成经过了多长时间？清风亭， 其实是就是从寒假开始入手整理剧本，整了五稿， 五稿剧本以后开始就是编排编改编改编排就是这样子，然后排就是一直到就将近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教学上要求就是要求他们把过去传统戏当中优秀的东西一定保留下来，把那些那个长的这个重复的一些东西把它剪裁下去。 这出戏也是检验你们功底的一出戏了， 很累的， 看看你们这几年学的真的到底怎么样？ 最后还要像张磊，他要摔墙呗，我要摔僵尸，他也要摔僵尸，就是还是有一定技巧的，而且大段的念白，咱们这个行话都说嘛，四两那个什么 千斤， 对，千那个这个念白太吃重了，就是到。就是到后来就是累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痛苦，也是练个气力，所以也是挺锻炼我们的实践性。 好，说了这么多呢，可能朋友们特别想见识一下你们的这个演唱啊，当然了，更多的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啊，到现场去。 咱们有赠票的。 对，实际上你们的演出呢是在广播剧场。 对， 十二号， 墙 头 马上，广播剧场， 广播剧场， 然后 14号，这个14号的这个培尔金特也在广播 剧场， 13号的清风亭在 新荣剧场， 对， 另外在北大你们还有演出， 北大是16号的 培尔金特，18号的 这个墙头马上， 然后 17号的 新 荣 剧 院还有一场清风亭。 那么根据自己的情况，你说我想看这个广播剧场的，或者是新荣剧场的，或者是北大的，您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满足您的要求。好，那么下面呢，先是广告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再交流。 多姿多彩的演艺舞台， 令人期待的明星风采， 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延伸， 激情的时刻在这里找寻， 感人的画面在这里展现， 快乐的心情在这里凝聚。 演艺沙龙，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演艺沙龙，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就是上海戏剧学院首届戏曲导演班本科班呢，他们将到北京来演出，应该说是一个汇报演出。那么他们的三出剧呢，一个是培尔金特，另外是墙头马上和清风亭。那应该说这三出戏呢是完全不同，个性也是不同的。像墙头马上他们打出是青春京剧，清风亭呢打出是传统京剧，而这个培尔金特呢是实验京剧。上半段呢我们着重介绍了墙头马上和清风亭，但是还留一个小尾巴啊。这个时段刚开始呢，我们还是请两位清风亭的编导和演员给大家呢是不是表演一段。咱们简单的表演一下 好不好，露一小手。 我就给大家唱一段第七场任子时候那一段。 好，这个学的是马派是吧？ 我觉得这段呢，因为感情还是比较丰富的，投入到里边。泪汪汪啊，站在亭子上， 儿里的疼， 几包我儿。听断响，儿怎不学啊，丁郎可母双亲奉养，怎不学那我兵啊，小王相啊， 儿大个儿 长起一包小娇儿啊， 儿大个儿疼 像我， 当当当啊，里儿大个儿疼 人。我的儿啊， 好，哎，你还别说，还真挺有味道的啊，还挺有味儿。好，那么这几天呢，这个回到北京以后，可能北京比较干，所以呢，这个嗓子要多加注意啊。 那我想呢，这出戏呢也是一个传统戏，也是对于你们学习这四年来啊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检验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交出一个非常完满的答卷。 嗯，谢谢。 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传统的京剧《清风亭》，最后呢，我们要说到培尔金特。那培尔金特呢，大家知道他是根据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原著改编啊。创作的这个实验京剧叫培尔金特，那么关于这个培尔金特的一些情况，那么宋老师你有些什么要说吗？ 那个培尔金特的这个创作者呢，从剧本改编和到那个导演组的这个主要成员呢，是一个原来上高中生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同学，他来做的。他虽然是高中生嘛，但是那个在戏曲导演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他的提高很大。他不但自己写了剧本，参加了导演组，而且他还能够演出一些戏曲片段了。这个同学就叫卢秋燕，那么让他自己来谈一谈他自己怎么创作的。 好，卢秋燕来说一说。 其实一开始就是对易卜生的这个剧本，就是一开始说先是感动了我，然后当时同学和老师都提出说这个剧本非常适合用戏曲来表现，然后因为这一点好像提醒了我，我们就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思路的，但是就这么去做了。从一个怎样，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思路就是让怎样让古典京剧让它真正的就是说现代化起来，让它就是说通过对这样一个外国戏剧的这样子一个改编和演绎，来让古典的京剧青春起来，现代起来，然后同时让人家体会到易卜生戏剧经典的永恒的艺术魅力。这个戏可以说是在去年年底12月份上海戏剧学院建院六十年校庆的时候，12月份演出，当时演出的效果就反响非常热烈，得到了专家的好评和广大同学和师生的认可和好评。然后今年春节过后到现在的5月份，先后在财经大学，然后在东华大学，然后上海外贸学院，然后以及未来5月24号马上要在上海复旦大学，这次在上海这次又在北京大学以及那个北京广播剧场马上就要演出了。然后他在上海的一系列就是说巡回演出，高校巡回演出已经就是得到了广大大学生的热烈的喜爱和反响。可以说在他们心目当中，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看过戏曲，甚至是没有看过京剧的，但是培尔金特的演出依然就是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和热烈的反响，可以说应该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这个戏里边其实最大的看点就是他把就是易卜生的原著的一种精神精华东西保留下来了，在注重就是说哲理性的保留哲理性的那些因素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它的可看性，把京剧的那种以歌舞演故事的那种唱念做打的一些东西融入进去了。然后同时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比如说像 rap 音乐，现在非常还有说唱的元素。 哦，这么前卫的都有。 对，那些东西非常就是说非常统一，而且非常融洽的融入在京剧的这样子一种唱念做打里边，让人觉得非常的和谐。同时京剧的形体和一些比如说是伦巴啊、国标啊这样子一些舞蹈形体，就是说戏曲跟舞蹈它也是融会贯通的，也在这个戏当中非常现代化的一种体现出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和综合，也就是说其实在京剧培尔金特当中，它体现出来一种无论是外国的戏剧经典还是说我们民族的戏曲京剧，它对于时代的召唤是相同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今天的青年人来排这样子一个戏，我们要以怎样的一种观念来排，让符合现代观众的一种审美。也有可能就是说其实京剧培尔金特今天已经让别人感受到了，其实京剧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是非常综合的，而易卜生戏剧的这种魅力它又是永恒的。而且里边就是音乐方面融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培尔金特组曲，就是德国作曲家格里高的培尔金特组曲里边，包括索尔维格之歌、晨曲，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巅峰之作。但是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这些曲目，他们熟悉这些世界名曲，但是不知道来自于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次其实通过京剧培尔金特的演绎，很多人其实在带着一些 熟悉世界名曲的这些观众也看，哎呀，他们都听到了那么熟悉的音乐，都让他们觉得非常好听，和京剧的惊呼，那些京剧的乐队合起来来听的时候，非常的和谐统一，非常的好听。包括川剧的变脸，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在京剧的培尔金特当中，非常巧妙的运用到了，比如说山妖王国的这一场里边，就是探讨一个人生哲理，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这其实应该是个包袱，应当抖动住，让观众去看去才好。 对，这些东西就是说都是其实川剧的很多，包括其实它不仅是融入了很多现代的综合的元素，也融入了其他的各个剧种的元素。也就是说，其实京剧培尔金特它更多的就是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综合的戏剧和现代的戏剧。 哎呀，真是这部戏呢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民族的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啊，这个使它这个剧呢就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满。非常好。我觉得最近一两年的这个京剧啊是特别想啊走出一条呢自己的这个新路。 对， 你像这什么图兰特 对 啊，最前些时候呢也是在排，而且到国外去演出，据说反响还都是不错的。从这点就能够证明啊这个京剧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这回你们排演的这个培尔金特呢，实际上无形当中你们还是有些责任的啊，他的成功也证明他的包容性，是不是想到这边？ 对 这个培尔金特是排这个培尔金特其实也是我一桩心愿，因为我的老师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徐小忠教授，徐小忠院长啊，他前任院长也是著名的戏曲导演了，他是在1983年的时候排了这个培尔金特。培尔金特曾经在外国很多戏曲家来说，他认为这个培尔金特是易卜生最不成功的，也最不能成为戏剧的戏剧。但是后来呢，就是经过了他去世100多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有人戏剧家们这个表演艺术家们在试尝着演他这个戏。中国的这个徐小忠排的培尔金特呢，是应当是一个成功的名作。那么排上之后呢，对我当时的震撼力很大。但是我那时候还比较年轻，我看那戏，我觉得他就应当是一出京剧。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这次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实现了。当然也是逼着他们要去做了。做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实以京剧为主体，而且各方面的元素融进来了，给人感觉到很好看。现在在上海的6所大学那个巡演呢，得到了比较好的反响。 看来这出戏还是得到了一个检验了啊。关于这出戏呢，好像对于这个培尔金特啊，这个对于剧中的角色呢，好像有这么一个定位。对这个角色呢是定位说是白日做梦的一个穷小子，扯皮打谎的二溜子，声名狼藉的浪荡子，而且是胡作非为的坏儿子。然而他是一个爱自由、爱幻想、性情天然的青年人，对于培尔金特是这么一个定位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听一听这个扮演培尔金特的康小虎，你是如何来把握这个角色的？ 北京的听众朋友，主持人您好。我是我们上戏戏曲舞蹈分院03演员系的学生。这一次非常荣幸的参加了02届戏曲导演班毕业大戏培尔金特的排演。 哦，你是03的？ 我是03的。他们都是我的 师哥 师姐。 你是师弟。 其实我年龄比他们大 啊， 但是现在导演中心制嘛。 但是他这次在上海，因为演这个戏呢，还获得了上海的白玉兰的提名奖。学生里边就是第一个学生能够得出奖， 那真是不容易啊，对你可真是一个肯定啊。 我想这个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想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我们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事情。我想我们的指导老师宋老师心里是非常高兴的。至少我看得出来。 是 这样 的，肯定是。 那谈谈我参加这个戏的排练。一开始我是说句实话，如果不是我们宋老师还有我们院长逼着我，我估计我是接不了这个戏的。也后来就是被这样逼上了这条路， 逼上梁山 了， 下也下不来了。 确实是这样，脑子里没有一个概念，排外国戏怎么排呀？ 对， 怎么走路？ 嗯， 我们京剧有城市动作，走路是圆场。可是我不可能走圆场，走传统的身段，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传统的东西一开始我接触之后，我就觉得 用不上， 大概 有点 这基本上都很难用上了。那就必须根据 唱。 当然了，我的这些 你是唱什么行当的？ 他是唱丑行的。 哦，唱丑行的。 对。 哦，那丑行来演这个角色， 嗯， 确实有点难度。 丑行要演头号人物，还要唱。 嗯， 而且这个唱又是我的弱项。 嗯。所以对你来讲挺难的。 很多的问题。 嗯，但是最后都解决了，得了白玉兰奖了，是吧？最后我就刨了底了。真是不容易，我觉得你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啊，具体怎么样的话呢，还得让大家到剧场去看看。 我 觉得就全都清楚了，是不是？ 希望大家来看。 你的演出是哪天？ 是14号在北京广播剧场，然后16号在北京大学。 嗯，哦，有两场。 售票的那个热线。 好，咱们把这个售票的热线咱们说一下吧。 6406-8888。 6406-8888。 6406-9999。 6406-9999。 对的。 希望大家能够去看我们的戏，我们在售票上也有很大的优惠。 对，这个如果呢想看这个上海戏剧学院首届戏曲导演班本科班的同学的演出的话呢，可以到这些地方去买票啊。刚才有一个电话已经说了。另外，如果您想看的话呢，您可以发短信过来，我们能够满足您的要求。联通用户呢，您可以直接发8821876。移动用户呢是前面加一个零，就是088217876。小灵通用户呢是前面加一18821876。那么最后啊，我特别想让这个康小虎，咱们来一段好不好？因为刚才我真的很不礼貌打断了，因为时间已经是8:55，咱们时间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说下去。以后有机会啊，给你做一个专访。 好的 呀。好，那就这样，这个康小虎给我们来一段，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结束，好不好？ 有点拖大了，那我就斗胆了。 好，你来传递啊。 妈妈，那您记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吗？咱们 那匹烈性子的阿拉伯马，哦，你记得吗？那其实就是咱们向卡里借来的一只猫。 记得，记得。咱们借来一只猫， 哒哒滴哒哒哒， 拴在灯上把马当， 哒哒哩个儿啦个儿哩个儿， 顺手拿起一棍棒，跃马回鞭， 咯儿啦咯儿啦咯儿啦个儿哩个儿啦个儿哩个儿啦，嘚儿哩个儿啦哩个儿哩个儿咚， 尘飞扬， 咯儿哩个儿咚， 我们赶马进西谷， 咯儿哩个儿咚， 我们赶马上山岗。 好， 我一面咯儿啷哩哩咯儿啷回头，把你望咯儿哩咯儿啷，一面 举鞭指前方， 咯儿啦嘚儿啦嘚儿哩咯儿啦嘚儿哩咯儿哩咯儿啷，你笑而不答心花放，难忘那旅程好风光。 好好好好，哎呦，真是太棒了，这个结尾简直太精彩了啊。刚才呢跟这个康小虎一起合作的是 合唱， 哎，合唱，合唱，这两位演唱的啊。最后呢，还是以这位朋友的一个短信，咱们做一个结尾，好不好？你看这个132尾数是2503，他提到，他说周杰，你一定要念我的这个短信。他说赠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他说一曲铿锵作罢，让人拍案叫绝，余音萦绕于耳，山水柳暗花明，鲤鱼跃门成龙，后浪百尺竿头，祝演出旗开得胜。 好不好？ 谢谢， 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祝愿上海戏剧学院首届戏曲导演班本科班的演出在北京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他们是在广播剧场、还有金融剧场以及北大呢有演出。几出戏呢是这样的：培尔金特、还有墙头马上以及清风亭。好的，在这里再次祝愿你们演出成功。好，今天的节目 谢谢 就到这里， 谢谢周杰， 再见。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选囊。 再请听迟小秋演唱的《春秋亭避雨》。 堂前赞下赵奴汉，叫中是你什么人？叫中乃是我的女儿。 为何啼哭？莫非不愿持家不成吗？ 只因家中贫寒，无有庄严，今日贫富相遇，见金伤情，故而啼哭啊。 啊，小姐，他家姓张，小中乃是他的女儿，只因今日持家无有庄严，贫富相遇，处境伤心，故而啼哭啊。 哦，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嘿，甭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给他，就是我们小姐这锁麟囊送给了他，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 黑马白马倒有，哪里来的龙马？ 要我担当心寒，要是不该成都妈妈不会 发大水。 朱楼。 灵儿好好啊。 真假？慢走，快着点。 好。 姨妈，我要一个红的。 是。 我还要一个黄的。 好。 哎，姨妈，我还要一个白的。 好。